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 闹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书。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 我书店的一位好客户最近去世了，我告诉卡罗琳，显然他病了有这位客户向他的妻子保证说我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书商。而且可以获得那个人的整套藏书，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从我那里买了很多的好书，来填充我的书架。哦，那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和他的妻子约了时间，他的孙子想出了在网络上单独一本本的出售爷爷的藏书的绝妙的办法，而且他会他们分享自己赚来的钱，是吗？哦，他的妻子以为这是个好主意吧？我问他，我的想象的，我告诉他啊，我只要不到两个小时就能给他一个估价。如果他接受我的提议的话，我会当场拿出一张。话让人钦佩，但是要在网上出售全部的书籍，那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的，而且其中的有些书，那是 可是他真不相信你吗？哦，不不不，他相信我，但是他现在怎么能改变主意，让他的孙子干？什么钱呢？乡里之下，什么能比得上让孙子每天下课过来玩快乐呢？也许他相信自己是新一代的杰夫·伯兹斯吧，准备推出自己的亚马逊网上书店吧，但也许给别人，他会觉得给我打电话太尴尬了。他会告诉自己，他已经对那位好心的罗登巴尔先生讨扰的甚多了，所以我为什么在午餐的时候还费劲儿的把桌子搬回来呢？为什么就不把它留在人行道上呢？最后才发现书中的一个大好人是最坏的人，一个迷人的人物可能会遇到一个可怕的结局。就当我明白到底应该期待什么，而且我也知道第一份会让我感到惊讶的，所以我现在最不想要的就是出版啊，状态非常不错。这本书的前任主人是在书的扉页上签了个名。他看着，读出了名字，我了。哦，您是位收藏家，不足一提。那么你应该知道，如今真正的手版是多么难得呀。我指着他手里拿的这本书，如果引起你注意的是书的防尘书衣，这不是原版的，原版的书衣。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买不起原件的。啊，他说，这书配上这个封皮，在他的书架上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的。没事来我的店干什么？我有一本《人间天堂》的手印，我说，菲茨杰拉对，不感兴趣，真的。没有什么比因为酗酒而早亡更能提高作家的声誉了。 加以骗说过这位老兄到底是谁。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一个暴发户似的男人，如果愿意，你而文学殿堂里的各位权威决定为他的无知搭堂建塔，让其万世不朽，所以我不怎么看外套，我也拥有一本廉价的精装再版，它有一个不同的书名，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收其他人。4年后电影发行了，只保留了故事的标题和开头，剩下的全改了。这是对原稿的改进，但又几乎不得不。每年都会年轻一岁。菲茨杰拉德出生于1897年，当时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过20岁，所以故事什么都算，书籍、硬币、邮票、芭比娃娃，不，我哪种也不收藏。啊，我买这家书店钱。啊，我小罗登鲍尔先生，但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位奢侈的崇拜者，无论是对这个故事还是其作者，只是当然，我并没有试图把这些全部收藏起来，我是选择了十几个我喜欢的来收集，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无缺的，而价格并不比我不得不付给封面上有咖啡污渍的那本贵多少，所以买下了它。我不需要但是一本旧杂志是不会占有太多的空间的。 啊，是的，的确是这样。 但我这样只收特定藏品的人，罗东。但你对收藏家的难处有透彻的洞察力，当然你是非常正确的。我听说鲨鱼必须一直保，如果一个人无法再收藏新作，他又如何才能保持对收藏的兴趣呢？而当收藏的兴趣集中于一个简单的故事的时候，知道吗？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我会告诉你。那要，追溯到在俄亥俄州的小时。 打通下水道，这样的话我们的下水道就不会阻塞，至少直到柳树的根再次长出来对其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之前。也强行进入了我的大脑，铃声唱着，麻烦走了，冲下水道。罗特罗特的工人，是吗？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玄机，数汤池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子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 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昨天的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爱宝莲。 我告诉卡罗琳说，亚历山大·罗达·罗达出生于1872年，在的镇子，啊，似乎现在是克罗地亚，但曾经属于斯拉沃尼亚。不要问我后来斯拉莫尼亚发生了就他们。哦，是吗？我想肯定有两只，所以他想确保自己记得他们两个。是的，他成了一个作家。我接着说。也无法糊弄纳粹的，他本可以试着用新居住的语言来写作的。亚瑟也有可能那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写作，当时他已经写了快50年，1945年在纽约去世。哦，他写了一本名为《波姆勒、舒姆勒和罗斯托姆勒》的书，我很喜欢他的发音。虽然我把罗达的这篇小说在本杰明·巴顿的《传奇一生》发表在《克里尔》杂志前一年就发表了，哦。 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吗，波尼？英雄所见略同。是啊，普通人也一样，这种事情是经常。写了一部这样的小说，他叫毛里兹·克里斯托夫·汉森。不幸的是，他用挪威语写了那个故事，所以根本是的，至少在挪威之外没有。哦，你看看，在挪威之外的世界有多大呀，几乎是整个世界。但是回到罗史密斯，那么安东尼斯在小说里是和本杰明巴顿一模一样的人物吗？我说别人落在哪儿的时候会去转身求助祷告的老兄。啊，圣安东尼，圣安东尼，请你快老的婴儿就出现在地方教会台阶上的一个篮子里。卡罗琳说，哦，就如同不在乎这个故事为什么还要收集呢。嗯，我接着说，他有他的理由，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名为《七种心绪》的德语书中，于是他便弄了这本一样的书，以及维也纳出版商档案中所存的很昂贵的。哦，不管怎样也是一份手稿。那么本杰明巴顿呢，罗尼？我敢打赌他想要菲茨杰拉德。故事有点长，我们得在这儿待会儿了，不是吗，波尼？然后他举起了手，在空中画了个圈，这个手势引起了母校普林斯顿，是聚集那位作家所有手稿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帮助无穷无尽的学者写下关于出租车前往校园。他预先给学校打了电话，一个戴着鼻环态度有些傲慢的研究生把他带到了桌子前。来自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他们还藏有编辑审阅稿和最终的样本，以及关于这个故事的大量的信件。允许史密斯把手稿和几封信复印一下。卡罗琳说，不要开玩笑，我还以为他们不让这样做呢。 这个说法使他大大方方地补偿了他，因为他履行了一项不在自己工作描述范围之内的职责，收藏保持原样。而他关于本杰明巴顿的收藏品，包括罗达罗达的那些材料，在他去世以后，不过这事永远说不好，但是希望这样吧。克罗琳拿起酒喝了一口，当他把玻璃杯放下的时候，里面然后又给马克辛一个手势，举起了一根手指，接着把手指指向了自己。他说，大概在列表第三页的某个地方。啊，是的，和我要减五磅体重以及读普鲁斯特在一起。但是我确实想过这个事儿。啊，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史密斯。啊，他翻了翻眼睛。啊，我是说高顿。哦，马丁·格里尔·高顿。啊，他就只是跑来跑去想到处买东西吗？啊，他没有威廉·伦道夫·霍斯特那么有钱，他也没有雇佣代理人去欧洲各地帮他买下他们看到的一切值得收藏的东西，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做了小型的收集，而且最终把在华盛顿高地区的一栋豪宅变成了东海岸版的圣西蒙。他买下了整栋宅子，连同那些他收集来的艺术品和文物，他也收藏了不少的纸张和手稿，如果不是满卡车那么多，也至少是整箱整箱的。那里面肯定有不少没什么价值的垃圾，但也有一些足够体面的东西，至少足以组成一个博物馆了。而且其中的手稿之一，对，就是菲茨杰拉德本人所写的《本杰明·巴顿的传奇一生》。哦，我想史密斯会很想要他的，确实如此。那么他不能去贿赂在博物馆里的某个人去给他复印一下吗？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他只会要原版的。哦，那么他见过原版的稿子吗？哦，他们把它存放在地下室的档案里，而且只限员工进出。他可以辗转找人让他进去，但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他去过那儿。他其实也不想玩这个玩意儿，他只是想拥有。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了你的书店找你。恐怕是的，没错。他不只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副业吗？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有时候很难说哪个是副业，哪个是主业，但是没错，他知道我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活动，流门撬锁。但是你从来没有透过博物馆的，没有。而且如果你怀疑某本书是从图书馆偷来的，你甚至不会买进的。的确，那这有什么不同吗？手稿在那间博物馆里唯一的作用就是被丢在地下室里。我几乎想说收集灰尘了，但也必须得是被放在外边才能落上灰，可它是被放在一个没人理睬的箱子里，他被博物馆列出并编入目录了，否则史密斯也不会知道他的存在。但他上边写的是费杰杰拉德原来的标题，所以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那里没有谁会在乎这些的。你知道手稿应该在哪里吗？应该在普林斯顿，与那个作者其余的材料在一起，而唯一可以让他去那里的办法，就是让我的朋友史密斯拿到他，再把他留在自己的遗嘱里。 啊，什么事啊，卡诺琳？你坐在那里看起来像一只聪明的老猫头鹰啊。卡罗琳说，哦，我喝了太多的威士忌了，酒精释放了我内心的猫头鹰，但是我坐在这儿听你说呢。哦，波尼，如果你还没有说服自己去接下这个活儿，我会说已经快了。哦，我想我会接这个活儿的，不然我要把这$5,000还给那个人了。啊，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会说接下来，不然就……我知道你要说的话，波尼。你是说他付了你$5,000吗？这只是预付款，缴获的时候我会得到剩下的。哦，剩下是多少？另外25,000。哦，加一块就是$30,000。哦，你的数学还真不错呀。甚至在喝了三杯酒以后，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哦，波尼，你觉得他值多少钱？30,000。哦，因为这是他自己出的价吗？那在公开市场上卖呢？什么公开市场？这书是一个非盈利机构的合法财产。我想我可以去找出近几年来菲斯杰拉德的信件和手稿的交易状况，尽管我怀疑那些能有多少可比性，而且这种交易也不会很多的。即使如此，我也不会找到太多的信息的。哦，克罗利拿起了玻璃杯，喝了一口大部分是融化冰水的酒。他说，哦，$30,000。哦，那是很多的钱呢。我说，不久前某一家大银行与政府刚刚和解了一个据说是在债券交易中的违规行为。啊，是的，我也读到了相关的消息，也可能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是的，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有任何不法的行为，一面还是支付了不止$5,000,000。可是如果他们没有做错事的话，为什么还要交这些钱呢？是吧？好，你一定会这么想的。要我说，这才是很大的一笔钱，但也只是那家银行当年利润的10%还不到。哦，好吧，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对于一个在东十一街开二手书店的男人来说，那是很多的钱。但是要冒险，从博物馆里偷走一份手稿，并不像从婴儿手里抢糖那么容易。啊，是，或者是从糖果店里抢，他们没有监控摄像头吗？哈，到现在糖果店里都有了，婴儿的棒棒糖，还有保姆摄像头在监控呢。哈，我想我没有孩子真是好事儿。哦，是吗？我有两种谋生方式，我不能昧着良心去鼓励我的任何一个孩子进入其中任何一个职业。啊，我们已经谈过卖书这行，而盗窃这行更糟了。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而那只是开始，而且盗窃里的一部分分支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一个贼可以靠偷酒店来过上体面的生活，那虽然是一种高度焦虑的行当，但它令人兴奋，因为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在门的另一边找到什么。还有很多的酒店，不是吗？现在只要每晚$15以上的房间，都会有那种插槽中刷一下就可以开门的房卡了。你要怎么去撬一个电子锁呢？哦，我不是说做不了。你租一个房间，然后等到不同的大堂职员值班的时候，告诉他你的钥匙没法用，这些卡很容易消磁的。他会问你的姓名和房间的号码，然后为你重新编程。哈，我的名字是维克多，可的威子住在417室。前台听了，在电脑上点几下以后，你就能以可的威子先生的名义过去开门了。哦，这手很漂亮，波尼，而且也不费劲儿，除非那位大堂的前台记得你想要冒充的家伙有一把大胡子，至少重300磅的样子。哎呦， 后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子、大串联，七月二。